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1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与北京海外联谊会理事座谈，凝心聚力，共绘首都美好未来。 市领导国庆前检查安全工作。 居民阶梯气价听证方案公布，85%居民家庭不受调价影响。 公交集团发布北京周边20条公交出游攻略，国庆长假期间公交带您逛京郊。 北京礼物旅游文化体验购物节开幕，消费者可体验非遗手工艺制作。 本市首张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发出，信用信息一扫便知。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与新当选的北京海外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部分理事座谈，希望新一届联谊会进一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共同描绘首都北京的美好未来。郭金龙说，北京海外联谊会作为市委市政府联系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希望新一届联谊会继续支持和参与北京的改革发展，为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高北京发展质量贡献智慧和力量，在加强北京同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交往方面多做工作，不断提高北京的国际影响力。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由市长王恩顺率领的北京市政府代表团在美国出席第三届中美省州长论坛和联合国有关活动后，于昨天返回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张工、市政府秘书长李伟到机场接机。 据北京日报报道，在国庆节即将到来之际，市领导带队兵分多路，对本市的地铁、酒店、商场、公园、自来水厂、货运中心、食品企业等重点场所进行了安全检查，要求各行各业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确保安全，努力为市民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刚昨天带队检查了地铁建设安全工作。陈刚要求各建设部门要通力合作，以保证工程顺利开展和进行。副市长陈红昨天对节日市场安全生产和市场供应保障进行了检查。他指出，酒店要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各大超市要做好防火、食品供应、促销三方面的安全工作。副市长林克庆一行昨天分别到北海公园、市自来水集团第八水厂检查公共安全工作。林克庆叮嘱相关负责人一定要把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确保万无一失。副市长张延坤昨天带队检查了天安门地区的国庆节日服务保障工作。张延坤要求要做好重点地区检查，做好迎接大车流、大客流的准备，做好重点地区的消防预备工作。9月28号下午，副市长王晓红带队前往市烟花鞭炮有限公司仓库和汉龙货运中心检查。王晓红说，要保证运输过程和货物本身的安全，加大安检工作力度。副市长隋振江昨天对北京市古传食品有限公司进行安全检查，他以昆山粉尘爆炸事故为例，提醒生产加工企业对于安全问题要高度重视。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本市居民阶梯气价听证方案已经确定，两个方案都保障了85%的居民家庭用气价格不调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两套听证方案都一改过去一刀切的统一价，将气价划分成330立方米以内、330到500立方米和500立方米以上三档。两个方案的一档价格都维持现价2.28块不变，而在二档上，方案一的价格为2.7块，方案二为2.5块；三档上，方案一为3.5块，方案二为3.9块。如果按方案一测算，进入二档的居民家庭每年将多花71.4块，而按方案二测算，大概只会多花37块。 1.4元，而进入三档之后，方案二的成本则将明显高于方案一。部分听证会参加人说，近期将集中了解大家的意见后再做决定。消费者代表李媛媛初步倾向方案二， 3.9跟2.5等于是一下高了1块多，这个就能更好的来节约。 市发改委价格管理处副处长于卫红介绍，这次阶梯计价的方案是在参考了本市居民家庭用气的统计调查基础上设定的。 国家指导意见提出啊，基本用气量按照覆盖80%居民家庭用户来确定。根据对本市居民家庭用气情况的统计调查，我们将基本用气的覆盖率扩大到85%，就相当于增加了差不多300,000户居民家庭，不受这次阶梯计价的影响。 听证会将在10月21号举行，25名听证参加人员名单已经确定。另外，听证会还设旁听席位10个，有意参加者可以在10月20号上午9点拨打电话6641-5783报名。 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6周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和重要景观节点的花坛摆放工作已经完成。200多处立体花坛、1500多万盆鲜花，营造出花团锦簇、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9号，记者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大型花篮及造型花坛已经亮相天安门广场。今年花篮直径40米，高16米，用花量达到8万多株。花篮的主花材由牡丹、玉兰、荷花、百合等中国传统十大名花组成。花坛花卉以黄小菊和一品红组成红黄如意纹样，透出浓浓的中国风。承担建设任务的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副经理吴庆来介绍， 花瓣主要采用彩色打印和喷绘两种工艺制作而成，直径最大的2.9米。另外呢，我们还采用了一些真花，像叶子花之类的。 按照往年惯例，长安街沿线会布置10处立体花坛，今年的8处立体花坛在93阅兵之前就已经布置完成。国庆前夕，又在建国门立交桥西北侧和复兴门立交桥东北角各布置了1处花坛。这些花坛都增加了夜景照明。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陈菊介绍，今年全市摆放的花坛使用了大量的新优花卉。 一个就是加大了我们自育品种的生产和使用的量，我们去年有5个新品种的小菊，今年整体的应用量有10万多盆。我们又引进了一些新的花卉，包括一二年生的花坛花卉，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宿根花卉，使用的新品种的数量呢在20%以上。 国庆长假即将到来，数据显示，首都机场今天迎来节前客流高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首都机场预计10月1号到7号运送旅客175.9万人次，日均25.1万人次。节前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9月30号，其中出港旅客约为16.13万人次。10月1号当天，机场仍然有较多旅客出行，而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7号。长假期间，旅客多以旅游探亲为主，国内热门目的地为上海、深圳、广州、成都等一线城市。提醒出行旅客注意物品携带要求，其中生活刀具和酒类物品必须办理托运，活体动物包括鲜活农产品的航空运输，旅客需提前与所乘航空公司取得联系，咨询具体要求和条件。包括充电宝在内的锂电池只能随身携带，不能托运，打火机、火柴禁止乘机随身携带和托运。此外，由于航站楼出发层车流量较平时会大幅增长，请接机车辆自觉驶入停车楼或进入3分钟临时停放区等候。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长假期间，除了10月1号大风天气以外，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适中。11长假前期将有一次较强冷空气影响北京地区，预计今天中午前后到夜间有小到中雨。雨后路面湿滑，能见度较低，需要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明天白天有5级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人体感觉偏凉，户外活动注意防风防火和添衣保暖。夜间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将降到11度左右。7天假期总体来说气温适中，能见度较好，气温11到25度，适宜出游和户外活动。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空中交通网昨天发布航空天气提示，国庆长假期间全国大部分为晴到多云天气，西南地区东部和中南地区南部沿海多阴雨。受台风杜鹃影响，福州、厦门机场部分航班昨天被取消，而未来几天多地还将有雷雨天气，可能对航班造成影响，提醒旅客关注往来地区天气情况，了解航班动态。 新闻广播消息， 国庆长假来临之际，公交集团向社会发布了北京周边20条公交出游攻略，倡导市民绿色出行。据了解，攻略中的20条公交线路涵盖了北京10个远郊区县的50多个特色旅游景点，其中既有雁栖湖、十渡、八达岭长城等市民耳熟能详的自然风景区，还有霞云岭、焦庄户地道站遗址等红色旅游景点。市民可以通过公交集团官方网站、微博、微信查询出游攻略，制定出游计划。另外，公交集团也为想在市区内欣赏秋色美景的市民推荐了几条公交线路，市民可以乘坐346路前往凤凰岭景区体验车尔营民俗村的热情好客，可以乘坐830路前往园博园、青龙湖，还可以乘坐510路、81路前往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据了解，这些途经旅游景点的公交线路在11期间也将增加运力，方便游客出行。 2015北京礼物旅游文化体验购物节昨天开幕，跟往届不同的是，本次购物节期间，消费者可以体验刺绣、扎染、皮影等非遗传统手工艺制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老师，您做的这个是什么工艺？ 叫雕漆。 如果就想学这个工艺，它好学吗？ 学这个呢其实并不难，你要有一份这个坚持的这种耐心。 在燕京8绝之一雕漆技艺展示区，漂亮的雕漆作品吸引了不少人。有一个叫王琦的小伙子，因为之前学过，现场就跟技艺展示的李志刚师傅学起了漆面抛光。 好做吗？这个你觉得？ 挺不好做的。 得特有耐心是吧？ 对。 为什么想学这个呢？ 感觉就那个东西就挺好看的，吸引了。 在购物节举办期间，消费者不光可以饱眼福，还能亲自体验金绣、景泰蓝等燕京8绝和皮影、剪纸、勾边等10几种非遗手工艺制作。新奥工美大厦总经理杨彦波介绍说：“ 燕京8绝始于明清时期，很多已接近于绝技。这次在我们现场表演的都是北京市各类工艺美术大师，大家呢可以呢通过体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能学习吗？比如说学怎么金绣？ 下一步来说呢，我们就会陆续的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开设一些传统技艺的培训班。” 市旅游委旅游消费促进处副处长文阳介绍说，这次购物节将持续到10月15号。 这个购物节呢是主要在我们北京的将近100家北京旅游店举行，主要目的呢就是11期间到北京旅游的各地的和各国的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购物的体验，让他们在北京玩得开心、购得放心、买得满意。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3大运营商昨天宣布，从10月1号起推出手机月套餐内剩余流量单月不清零服务。服务推出后，月套餐内当月剩余流量可延期结转到4月底前使用。例如，10月套餐内剩余流量可延期结转到11月底前使用，后续月份以此类推。这项服务不需要申请，系统将默认开通。 北京市工商局登记服务大厅昨天发出全市首张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这标志着北京市正式开始全面实施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政策。新政策实施后，企业办理营业执照所需的时间将由原来的20天缩短到最少3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中科北斗导航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CEO 张东升从工商登记人员手中接过了3天就办好的新版营业执照。 这个政策对企业来说是特大喜讯，把原来办照的员工能够从繁杂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让企业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和热情，更有利于企业的良性发展。 对比新旧版营业执照，记者发现营业执照下方原来的15位注册号改为了18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工商局登记注册处副处长刘鑫介绍。 这个代码呢是每一个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的身份识别码。改革前呢，企业在领取营业执照以后，分别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税务登记，向质监部门申请办理组织机构代码。改革以后呢，企业只需要向工商部门一次申请，办理时间一般是3到5天。 回想起几年前开公司时的窘境，张东升说，往事不堪回首。 我曾经跑过企业的申办，我前后跑了将近3个月，跑下来脱一层皮，那让人感觉就是什么呢？办企业这么麻烦，我还不如打工呢。 市工商局登记注册处副处长刘新介绍，依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实施后，将设立过渡期，原有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统计登记证仍然有效。过渡期结束后，全市所有企业都将使用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办理相关业务，未换发营业执照的将不再有效。 北京市的主体的数量比较多，在咱们北京市呢是安排到2020年底。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从北京轨道交通建管公司了解到，地铁八号线二期北段安德里北街站已经开始试运行，将于今年底投入使用，这也标志着八号线二期北段全线开通运营。运营公司表示，安德里北街站年底投入运营后，将极大方便六铺炕附近居民的出行，因为周边多为政府机关、企业和大院，客流不集中，初期运营压力较小。 2015北京榜样，九月人物榜。周腾飞，男，32岁，总参陆航学院某部队长。听到有人落水的喊声，他急忙循声赶去，下水营救，使男孩脱险。他还从深水沟里救人，在特大台风中主动抢险救灾。 高德强，男，58岁，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管理处主任。他带领团队收集流传在民间的抗日斗争史料1300多个，撰写了200多万字的气壮山河的英雄故事。 周红，女，28岁，北京江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员工。10几岁时，他就吃苦受累照顾严重伤残的养父和奶奶。当亲生父母要接他回家，他毅然选择留下，要用一生回报养育恩。 郝秋晨，女，33岁，通州区新华医院护士。她是稀有血型，随时听候血战的召唤，已无偿献血20余次，紧急备血救人数10次，献血总量超过1万毫升。 欧阳继华，男，37岁，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他是一名公益律师，10年来每周为社区居民义务服务，公益讲座影响了约2万人。 谢良志，男，49岁，北京易窍神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他放弃海外优越生活回国创业，建立起完整的生物技术研发和产业体系，打破国外垄断，成为全球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和新药研发的重要支撑。 石维新，男，50岁，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他担任南水北调北京段工程总设计师近20年，设计建成世界上首个穿越特大城市核心区的大型输水工程。 吴丽红，女，41岁，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3公司实验室主任。16年，她悉心照料患恶性肿瘤高位截瘫的丈夫，不仅使其恢复行走，还重回工作岗位。她用爱创造生命的奇迹。 刘佳，男，26岁，奥运村街道办事处城管执法队员。他工作认真，文明执法，在劝离一名无照游商时被砍成重伤，仍沉着配合同伴疏散人群，后经抢救脱离危险。 曹燕，55岁，北京市西城爱心特长培训学校校长。他只能靠轮椅行动，却热心公益事业，创办全国首家残疾人心理咨询中心，30年不间断助残帮困，服务人次超1万人。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有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6566-1566。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9，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是一组简讯。 北京教育考试院昨天透露，2016年高考报名将于11月9号开始，高水平艺术团招生统一测试报名也同期进行。随迁子女如要在京报考，仍需五证。 由市委市政府主办、国家大剧院承办的国庆音乐会昨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这场音乐会汇集了交响乐、民乐、京剧与美声等多种类音乐作品，《红旗颂》《梁祝》等作品在现场一一奏响，为首都观众上演了一场国庆音乐盛宴。 第四届北京开封菊花文化节昨天在北海公园拉开帷幕，6000多盆开封菊花在北海绽放。据了解，目前北海公园已经是华北地区菊花种植资源基地，标本菊养护技艺获评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四届中国兰花大会昨天在房山区长阳镇兰花文化休闲公园拉开帷幕，这也是北京首次举办国家级兰花展，此次会展将一直持续到10月10号。 10月1号到7号，石景山游乐园将举办以畅游童话乐园、感受金秋美景为主题的欢乐金秋游园会。今年的游园会既保留了特色游园项目，还引进欧洲原汁原味的卡通奇遇记、 3D 魔幻泡泡秀、世界顶尖杂技、歌舞表演等全新形式，为游客带来视觉、听觉、幻觉的体验。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东南部空气质量三级属于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康小夏，播音员李玲、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3.8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午后转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转晴，南转北风2-3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去太庙赏油画，触摸历史的温度，品味太庙文化底蕴。 惊喜九月购车无忧 ，KX3 K4加配特别版，超值聚会，实跑直降50000元，指定车型享24期贷款，零利息，零手续费，更多优惠敬请垂询经销商。东风悦达起亚，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它。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把握机会，掌控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广告行业代理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长征品牌酒、非处方药、体育、电子游戏等行业的独家广告代理商，详情请咨询85013859，85013859。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校园内书店、报刊亭凋敝，校园文化地标是否就此陷落呢？居民楼污水主管道老化堵塞，维修资金难到位。好，下面是详细报道。去书店买书曾经是不少人理所当然的选择，而如今在网络的影响下，我们时常可以听到图书行业不景气或者某知名书店倒闭的消息。校园作为文化气息最为浓郁的地区，近日也传出半数校园书店倒闭的消息，更有人称这是文化地标的陷落。新闻广播记者张博走访了几所大学校园，调查校园书店的生存状况，来听一下他的报道。 在海淀区人民大学的校园内，有一家经营时间近10年的书店。记者采访当天下着雨，书店更是门可罗雀。 运营这种实体书店有压力吗？ 有，肯定是有。还是网上对我们还是有点冲击的。 做网络的冲击。 对对对，都还是有的。你像4-5年前，周边的好多小书店，都基本上都好多倒闭。 就算是这家最老、校园内知名度最高的书店，规模也已大不如前。 以前是100多平米，现在是30多个平米。现在目前教材、辅导书可能占比例比较，考试书、人文社科的可能就少，因为没法展开。 嗯， 我连库房都租了。 送书的李先生做这行有四五年了， 送书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了， 实体店肯定越来越不行了，最少少一多半的。 其实纸媒的衰落已经不是新话题，报纸杂志停刊的消息时有耳闻，这跟人们消费习惯和阅读习惯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采访中许多学生表示，买书的话也是在网上。 小的书店的话好像的确是不太占优势了，因为让大家去选的话，一个是很局限，另外一个就它的，你就感觉到它在价格上面的确也没有网上的优惠。 我觉得网购其实还是蛮方便的。 蛮方便的。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针对高校校园实体书店的生存状况开展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00所高校中30%的高校内不再有实体书店，近80%的高校以教辅类书店为主。因此有人认为高校内校园书店的消失是文化地标的陷落。对此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评论说， 就是校园书店说是可能它带有这种文化的意味，但其实现在校园书店本身它也是变得很功利的，大部分的学校的这个书店，从中小学基本上是教辅读，大学基本上是教材或者是考研啊、考公务员啊、出国留学的这种工具，所以说它并不是说就具有很强的文化含量。 其实只要人们最终的目的是书，爱书的人没有减少，小书店的凋零或许只是时代变换中的一个小的缩影。当然那些有特点的，能够体现一所学校学科优势以及历史积淀的书店，还是需要学校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给予关注和补贴的，毕竟他们才是称得上的人文地标。 家住龙潭西里的吕女士昨天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 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下水它会往上反，就反到了2楼，把我家等于是又给淹了。物业呢，他说是主管道的问题，是他们修不了的，他得反馈给他的上级机关。我家为了正常生活，就暂时把那个下水给堵上了。中秋节那天的时候，就有水从3楼往下流，楼道里就变瀑布了。然后我家一个近身5米的墙，全部跟瀑布似的往下流污水，3楼他家都已经变汪洋了，逃了一上午嘛，他家也给先给堵上了。下午的时候4楼就开始往上反，物业给我们的回复是他只能修1000块钱以下的东西，公共维修基金按照国家规定是可以启动公共维修基金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告诉我们说没钱。 热线编辑随后联系了小区物业咨询， 小区的那个公共维修基金不够用还是拿不出来呀？ 没用啊。 那现在应该符合条件能拿出来了吧？ 又问了主任说，原来那个给他们业主已经好像过期了，现在还得重新选举，重新再认可谁当那个业主委员会主任。 说业主委员会他过期了，业委会。 嗯，对。 然后这个事儿就必须得通过业委会决定才能申请得到这笔公共维修基金。 对， 这个有没有一个快速办法？ 商妥了，明天下午2点钟。可以施工了， 这部分钱的话，先由哪一部分人垫付啊？ 先由我们垫付呗。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鹤娟，主持人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新闻热线特制的报作为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报道的图文信息，欢迎您的关注。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我来看一下路况，目前西二环蔡户营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三环国贸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 首乘免50，还有充100送80，再送1000元接送接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不止安全还更便宜。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